你好，我是 Chrono。在之前讲 TCP/IP 协议站的时候，我说过有 TCP socket，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接口，通过这些接口就可以使用 TCP/IP 协议站在传输层收发数据。那么，你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 Web socket 吗？单从名字上看，Web 指的是 HTTP，socket 是套接字调用。那么这两个连起来又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望文生义。大概你也能猜得出来，Web Socket 就是运行在 Web，也就是 HTTP 上的 Socket 通信规范，提供与 TCP Socket 类似的功能。使用它，就可以像 TCP Socket 一样，调用下层协议站任意的收发数据。更准确的说，Web Socket 是一种基于 TCP 的轻量级网络通信协议，在地位上是与 HTTP 平级的。不过，已经有了被广泛应用的 HTTP 协议。为什么要再出一个 Web Socket 呢？它有哪些好处呢？其实 Web Socket 与 HTTP 2一样，都是为了解决 HTTP 某方面的缺陷而诞生的。HTTP 2针对的是对头阻塞，而 Web Socket 针对的是请求应答的通信模式。那请求应答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请求应答是一种半双工的通信模式，虽然可以双向收发数据，但同一时刻只能一个方向上有动作，传输效率低。更关键的一点。它是一种被动通信模式，服务器只能被动响应客户端的请求，无法主动向客户端发送数据。虽然后来的 HTTP 2、HTTP 3新增了 Stream、Server Push 等特性，但请求应答依然是主要的工作方式。这就导致 HTTP 难以应用在动态页面、即时消息、网络游戏这些要求实时通信的领域。在 Web Socket 出现之前，浏览器环境里面用 JS 开发实时 Web 应用非常麻烦。因为浏览器是一个受限的沙盒，不能用 TCP，只有 HTTP 协议可用，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变通的技术。轮询就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简单的说，轮询就是不停的向服务器发送 HTTP 请求，问有没有数据。有数据的话，服务器就用响应报文回应。如果轮询的频率比较高，那么就可以近似的实现实时通信的效果。但轮询的缺点也很明显，反复发送无效查询请求。耗费了大量的带宽和 CPU 资源，非常不经济。所以，为了克服 HTTP 请求应答模式的缺点，Web Socket 就应运而生了。它原来是 HTML5 的一部分，后来自己的门户，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标准，RVC 文档编号是6455。Web Socket 是一个真正全双工的通信协议，和 TCP 一样，客户端和服务器都可以随时向对方发送数据。而不用像 HTTP 你拍一我拍一那么客套，于是服务器就可以变得更加主动了。一旦后台有新的数据，就可以立即推送给客户端，不需要客户端轮询，实时通信的效率也就提高了。Web Socket 采用了二进制帧结构，语法语义与 HTTP 完全不兼容，但因为它主要运行环境是浏览器，为了便于推广和应用，就不得不搭便车，在使用习惯上尽量向 HTTP 靠拢。这就是它名字里 Web 的含义。服务发现方面，Web Socket 没有使用 TCP 的 IP 地址加端口号，而是沿用了 HTTP 的 URI 格式，但开头的协议名不是 HTTP，引入了两个新的名字 WS 和 WSS，分别表示明文和加密的 Web Socket 协议。Web Socket 的默认端口也选择了80和443，因为现在互联网上的防火墙屏蔽了大多数的端口。只对 HTTP 的80443端口放行，所以 Web Socket 就可以伪装成 HTTP 协议，比较容易的穿透防火墙，与服务器建立连接。具体是怎么伪装的，我稍后再讲。下面我举几个 Web Socket 服务的例子，你看一下是不是和 HTTP 几乎一模一样。要注意的一点是，Web Socket 的名字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在浏览器里边调用 API 来使用 Web Socket 的，但它不是一个调用接口的集合。而是一个通信协议，所以我觉得把它理解成 TCP over Web 会更恰当一些。刚才说了，Web Socket 用的也是二进制帧，有之前 HTTP 2、3的经验，相信你这次也能很快掌握它的报文结构。不过，Web Socket 和 HTTP 2的关注点不同，它更侧重于实时通信，而 HTTP 2更侧重于提高传输效率，所以两者的帧结构也有很大的区别。Web Socket 虽然有帧，但却没有像 HTTP 2那样定义流，也就不存在多路复用、优先级等复杂的特性，而且它自身就是全双工的， 又不需要服务器推送，所以综合起来 WebSocket 的帧学习起来会简单一些。下图就是 WebSocket 的帧结构定义，长度不固定，最少两个字节，最多14字节，看着好像很复杂，实际上非常简单。开头两个字节是必须的，也是最关键的。第一个字节的第一位 fin 是消息结束标志位，相当于 HTTP 2里的 AndStream，表示数据发送完毕。一个消息可以拆成多个帧，接收方看到 fin 以后，就可以把前面的帧拼接起来，组成完整的消息。fin 后面的三个位是保留位，目前没有任何意义，但必须是0。第一个字节的后四位很重要，叫 opcode。操作码实际上就是帧类型，比如说1表示帧内容是纯文本，2表示帧内容是二进制数据，8是关闭连接，9和10分别是连接保护的 pin 和 pon。第二个字节的第一位是一个掩码标志位 mask，表示帧内容是否经过抑或操作做简单的加密。目前的 WebSocket 的标准规定，客户端发送数据必须使用掩码，而服务器发送则必须不使用掩码。第二个字节的后七位是 payload line，表示帧内容的长度，它是另一种的变长编码，最少七位，最多是7加64位，也就是额外再增加8个字节。所以，一个 WebSocket 的帧最大是2的64次方。长度字节后面是 masking key 掩码密钥，它是由上面的标志位 mask 决定的。如果使用掩码，就是四个字节的随机数，否则就不存在。这么分析下来，其实 WebSocket 的帧头就四个部分：结束标志位、操作码、帧长度和掩码。只是使用了变长编码的小花招，不像 HTTP 2定长报文头那么简单明了。我们的实验环境利用 OpenREST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 WebSocket 的通信。你可以访问 UI 38-1，它会连接后端的 WebSocket 的服务 WS 127.0.0.1 38-0，用 Wireshark 抓包就可以看到 WebSocket 的整个通信过程。下面的截图是其中的一个文本帧，因为它是客户端发出的，所以需要掩码。报文头就在两个字节之外多了四个字节的 masking key，总是6个字节。而报文内容经过掩码，不是直接可见的明文，但掩码的安全强度几乎是零，用 masking key 简单抑或一下就可以转换出明文。和 TCP TLS 一样， WebSocket 也要有一个握手过程，然后才能正式收发数据。这里它还是搭上了 HTTP 的便车，利用了 HTTP 本身的协议升级特性伪装成 HTTP， 这样就能绕过浏览器沙盒、网络防火墙等等的限制。这也是 WebSocket 的与 HTTP 的另一个重要关联点。WebSocket 的握手是一个标准的 HTTP GET 请求，但要带上两个协议升级的专用投资段 Connection Upgrade， 表示要求协议升级 Upgrade WebSocket， 表示要升级成 WebSocket 的协议。另外，为了防止普通的 HTTP 消息被意外识别成 WebSocket， 握手消息还增加了两个额外的认证用投资段 SEC WebSocket Key，它是一个 base 64编码的16字节随机数，作为简单的认证密钥。 SEC WebSocket Version 协议的版本号当前必须是13。服务器收到 HTTP 请求报文，看到上面的四个字段，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 GET 请求，而是 WebSocket 的升级请求，于是就不走普通的 HTTP 处理流程，而构造一个特殊的101 Switching Protocols 响应报文通知客户端，接下来就不用 HTTP 了，全改用 WebSocket 协议通信。WebSocket 的握手响应报文也是有特殊格式的，要用字段 SEC WebSocket Accept 验证客户端的请求报文，同样也是为了防止误连接。具体的做法是把请求头里的 SEC WebSocket Key 的值加上一个专用的 UUID， 再计算 SHA-1 摘要。客户端收到请求报文，就可以用同样的算法比对值是否相等。如果相等，就说明返回的报文确实是刚才握手时连接的服务器，认证成功。握手完成以后，后续传出的数据就不再是 HTTP 报文，而是 WebSocket 格式的二进制帧了。好，今天就到这里，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浏览器是一个沙盒环境，有很多的限制，不允许建立 TCP 连接收发数据，而有了 WebSocket， 我们就可以在浏览器里与服务器直接建立 TCP 连接，获得更多的自由。不过自由也是有代价的， WebSocket 虽然是在应用层，但使用方式却与 TCP Socket 差不多，过于原始，用户必须自己管理连接、缓存、状态，开发上 比 HTTP 复杂得多，所以是否要在项目中引入 WebSocket 必须慎重考虑。今天的要点有下面几个：HTTP 的请求应答模式不适合开发实时通信应用，效率低，难以实现动态页面，所以出现了 WebSocket。WebSocket 是一个全双工的通信协议，相当于对 TCP 做了一层薄薄的包装，让它运行在浏览器环境里。WebSocket 使用兼容 HTTP 的 URI 来发现服务，但定义了新的协议名 WS 和 WSS，端口号也沿用了802.443。WebSocket 使用二进制帧，结构比较简单，特殊的地方是有个掩码操作，客户端发送数据必须掩码，服务器则不用。WebSocket 利用 HTTP 协议实现连接握手，发送 GET 请求，要求协议升级。握手过程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认证机制，目的是防止物连接。最后是开卡作业时间，给你留三个思考题。第一个，WebSocket 与 HTTP2 有很多相似点，比如都可以从 HTTP1 升级，都采用二进制帧结构，你能比较一下这两个协议吗？第二个，试着自己解释一下 WebSocket 里面的 Web 和 Socket 的含义。第三个，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你觉得 WebSocket 适合用在哪些场景里？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